锵锵三人行， 徐老师，嗯、 我这是不是穿的像上海小刺佬？ 你干嘛了？你今天 这只能说明我跟服装师不是一条心嘛。他想象的我是这个款，但是应该关心一下我们这些大陆客了嘛。到你们这个港澳地区遭受的那都是什么待遇啊？ 怎么了？ 我们河北人呐，啊，我老乡啊，在澳门呐，你们澳门那警察呀打我们呢。不是，当然澳门警察，澳门警察不承认啊。澳门警察，河北唐山的，唐山的，我看出来，我一下就觉得亲。 哎呦， 我今天看了无数次旅游团嘛，旅游团交3000多块钱，从贵州、云南、香港，最后一站 旅游还游十几天呢，3000多块， 4000多块，其中700多块是管港澳的。 广告、哦、但是你知道澳门 去了云南呢、哦、 对，澳门这导游多会算啊，说呀这个其实把澳门排在香港后边很吃亏， 对， 离地眼下了有香港过来澳门呢都蒙面锁一个了，对、啊、这就是说这些游客 花的差不多了， 就在香港把钱花了，到我们这儿没什么钱了，没什么钱那你就急了吗？啊，就说是说你们那个啊消费不够，还跟我们那个唐山老大娘就说你们那个一到站那澳门那边那个地陪啊，就说你们不是旅游团，你们是购物团，当购物，他这个100多人的旅游团还分4个团，好像其中还说是2团还是3团，说你看2团3团，你根本就没买什么东西嘛，啊，于是乎你知道怎么着啊？居然把这个旅游车给锁上，所以巧得很，黑沙滩我也去过，淡仔啊、嗯，那个沙滩挺有意思，沙滩全是黑沙子。 对， 我的那附近吃葡国菜， 对， 哎呀，特别好吃，我吃过一回。他就把我们唐山人放那儿，不让进来，说让我们露宿街头吗？说在黑沙滩上睡吗？就在那吹大风啊，好多是老年人，所以打僵起来，然后警察介入，你看看这个场面。 旅客情绪激动，不时同警员推撞。警员要将旅客分隔开，控制场面。又强行带走咗一啲情绪激动嘅旅客，但场面依然未受控制。大批防暴警察赶到现场增援，拿着盾牌排开防线。 手无寸铁，我们是旅游来的，这让防暴警察冲着我们指导干啥呀？指导干啥呀？啊，指导干啥呀？我们这么大岁数上，你们这旅游来了，让你支持一个防暴警察对付我们？ 另一方面，警方又采取行动拘捕一啲同警员冲突嘅旅客。有导游质疑今次警方嘅处理手法。 听出唐山口音了吗？这叫干啥呀？这叫干啥呀？ 对对对对对， 不是，当然这是前段时间的新闻啊。后来澳门方面出面就反复说不是防暴警察。不是防暴警察，是附近好像在训练的什么一些特警， 对， 说是拿着是盾牌，我们那头盔，我们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啊，就这么说。 对这个，但是所谓的防暴警察，其实没有一种警察专门叫防暴警察，香港澳门都是这样， 是吗？ 任何警察都能是防暴警察。防暴警察的定义就是当进入了一个要施行防暴措施的状态，你一般警员，你带上防暴措施出来，那就叫防暴警察了。 对， 而防暴警察最重要的不是盾牌啊，是一个棍，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棍， 带电的。 对，也不一定带电。但刚刚那个，我觉得的确不像防暴警察，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就是盾，我没看到他有带那种棍。 好像也有吧， 也没被腰后也没挂催泪弹。因为腰后是会挂催泪弹的，催泪瓦斯。 我也看了好几遍，因为它是 TVB 的头条新闻。 对， 我也没看到旅客打警察嘛。他说警察采取行动是因为有旅客打警察，他可能没拍到， 可能没 拍到。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说是导游跟这个发生了推搡冲突，警察来维持秩序；也有说呢，你知道最早的报道可能不真实了哈，我估计是哪个游客说的，说先来了一个警察。这警察还满嘴酒气，感觉是喝醉了酒啊！哎呀，后来又有说呢，不知是游客打了警察，还是说有一个警察也被游客推搡倒地，所以说当时带走那几个人算袭警，就说有涉嫌你袭击。 然后其他游客就去帮这些要被他们带走 的，对 就不让他们带走， 对， 他们把他带上车了以后，就有游客坐在警车前面，坐在警车前面不让他们走，那警察又要把这个坐在警车前面的人又要拖走，那又要采用暴力。 对，这种事我常经历 啊， 对，我们每回示威游行，警察一抬人啊，那时候我每次就负责拿着这个大声公出来喊啊，各位市民千祈莫顶上啲警察啊，嗨亲佢都系袭警啊，咁样，就 这 样喊，意思说各位市民千万别碰警察，在那种场面你摸他一下，有时候警察坏起来啊，你就这么摸一下，干什么？袭警，然后就抓起来，摸一下就袭警，然后呢，这个带回警署，我最近才有个姐妹嘛，搞运动的，给人逮了回去，晚上在这个女警怀疑她身上不晓得放什么，其实她是示威的嘛，叫她脱衣服，脱光了之后起来，女的。然后当然是女警在场看他脱，他脱光了之后起来，就看到后头一个男的警察，嘿嘿，在不在帮阿嫂啊？这样 啊，男警察在旁边看着， 到后面才发现，我最近我们还在闹这事儿。所以虽然说香港警察平常不错，但有时候也常有这种 事。你说这事儿，我想起来，就为这事儿，这个谁呀、啊？这个香港报纸还有人写一评论，他这种观察你听着对不对啊？他就说前段时间香港报纸报道一件事儿，就说有一个新移民这么一个女人带着六岁的小孩在香港一餐厅里吃饭，发现苍蝇嘛落上边了，他不肯吃嘛，就这么跟餐厅里的人推搡起来，然后餐厅里仨人打这个新移民这个母子俩啊，打这女的，但是后来呢带到警局里去，这个警察呢对他那意思也是爱答不理的，特别是就有你说这个女警，有个女警后来好像要给他查一下他哪儿受伤了，还这女警还在旁边这个奚落他，说呀你怎么胸这么大呀、啊、你怎么胸这么大，男人这男人胸大开玩笑。后来这位评论者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他就说啊，你大陆人跑到香港来玩，你不要装那个不咸不淡的广东话，他一听你比如说像咱这样就讲普通话，反倒他那个售货员啊，他觉着你是个人游，哎呀那家对你仰视伺候的一塌糊涂啊，你要有人想亲民呢、啊、学那个不咸不淡的广东话呀，反而他觉得你是跟他抢中原的新移民，你知道吗，新移民和到这儿来花钱的这个大陆客他是俩待遇。 那个李昂啊，台湾作家李昂这两天在我们学校做访问作家嘛，做报告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段他的经历，他就是他住在屯门嘛，他穿得很随便，结果到了中环 IFC 瑞士银行去办一个很大钱中的一个什么事情，他说他到了那里被很多人看来看去，他说银行里的人虽然看他这样呢，但毕竟他办的是一个大的这个钱嘛，所以也不敢说什么，等到他后来去商店呢，他就 完全感觉到、 哎、就感觉到了，就这种势力。 对， 但这种事情也不单香港吧，到处都有吧、 哎、纽约更厉害啊， 纽约更厉害。 那警察呢，美国警察那范儿呢，就是其实也是很凶悍的，他也是看人的。 嗯， 一般呢我觉得是到今天为止看到黑人啊还是很凶，而且常常出问题的、嗯、常打的。 哦，那个录像带那引起 暴动， 那个是正好拍到了， 对，平常拍不到不知多少。但是问题是呢，我觉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就是你比如说这回我们看到这些这些旅客啊在澳门这事儿，你觉得他不怕警察。在美国不会有这种情况的，我觉得这个分别很大，就我觉得中国人一般来讲不大怕警察。 谁说的？我见着警察就哆嗦。 那是你， 我告诉 你，他们都说我有病，就是说 我是有病 啊。对啊，有警察出现在我周围我就那个筛糠，或者我就跑， 真的 我本能的想离远点，或者他们说你又没干坏事，你干嘛那么做贼心虚呢？反正一有警察在我周围啊，我有点发慌。 不是吗？但是你想想看，这情况不一样。就是我发现平常比如说我在深圳撞过很多次，以前在广州也见过，就常看到有些警察是给老百姓骂的。 对， 就是在街上不晓得他处理个什么秩序啊，街道的事儿啊，哎，真的，那老百姓在旁边看怎么就骂起来了。有时候呢他要是有一个老百姓开骂了而且还在理的话，旁边人看到了有人会帮忙骂，人一多啊那警察会跑的。 我也对这个现象很感 兴趣。那说明咱们这警察还是挺能忍辱的嘛，对吧？ 对，我也对这个现象想过到底为什么。我碰到过好几次像他讲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在街上哈，对警察哈，他有时候觉得可以讲道理，只要理你是不对的哈，老百姓就可以很理直气壮。 对， 我就看到过像他讲的一个警察的一个什么车啊，把人家的一个什么一个小车撞到， 哎，这事儿哦， 他就点着鼻子来。 对， 点着鼻子来，然后周围一群人，那 围上 来那个穷人嘛，那周围一群人，那警察这个也真是蛮倒霉的啊，那不就是好像就是说是好像我们错，但是他也不能说错，他也不肯承认错，就是，但是我就在想，这种事情在海外真不会发生， 真不会。 我就在想这是什么道理？我刚才还在跟他讨论这是什么道理，在海外是什么情况？在美国哈，嗯，你任何情况下，警察如果跟当你面出现了，你不能跟他讲理的。你就只能服他，他哪怕是非常没有道理，你也不能做任何的反抗，你找死啊！你要跑出去手点点的话，他到时候比你强，就是说你不能有任何反抗警察这个权利的任何表示的。 对， 在香港哈，只有在政治游行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没错， 没有人为因为民生问题出现 的。 香港有很多小贩小摊，有时候警察一来很厉害的把他们全扫掉，那些其实也老好可怜的，知道我们讲起弱势集团，我有次上法庭嘛，为了那个车子的事情，我就觉得哈，真好笑啊，那个法官穿的那个衣服哦，然后还讲英文哈，然后上来了都是那些很穷很穷的穷人最早上来的，然后他就说啊、哦，你这个这个妨碍什么公共交通啊，什么认罪不认罪啊，个个都说认罪，什么什么，然后等到付钱的地方去哈，所有这些老百姓啊都是不服的。全都嘴里乌噜乌噜讲很多粗口在骂，那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认罪啊？他们就说你怎么能跟警察弄啊？他们总归是帮他们的，法官总归是帮，那这个小百姓有一种 对， 就是 他觉得权威都站在一块， 挺有意思啊。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啊，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这警察这事儿有意思。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照你这么说，我们大陆警察才是人民警察，爱人民。 那肯定啊， 你们搞我们就 都是资本主义地方。 你知道我们， 比如说我在美国啊，开车的时候啊，有时候开车后面一个警车过来，他可能他也是哎看你车后面有些什么问题，比如说油会掉了一个牌子，他是好心要截你下来提醒你，但是你就会很紧张了。警察一叫你 pull over， 你这车一定要开到路边去。 你假如有时候没听到哇， 那是很紧，他警笛马上响起来。而且呢，他你要注意几个很关键的动作，就警察他在你后面停车，他往前的时候，你手就这么放着，你不能乱摸， 不能乱摸。 你比如说我驾照，哎呀放在这个旁边那个箱子里头，千万不行，你摸他以为你拿枪， 没错没错 没错，所以那是很紧张的。 他问你拿驾照的时候， 对， 你千万不可以看。这是我的驾照， 绝对完蛋， 美国兵多怕死啊！我们人民警察不怕死啊！每年多少以身殉职的、牺牲的， 都是这样吗？ 不是，也不能说，就是我们警察是有很多牺牲的。 他因为他是假定，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就假定这是人民警察，因此呢，当他发现你做的事情有错的时候，他觉得他有权利去跟你争。而美国呢，他没有觉得你是人民警察，警察就是代表政府。 我的感觉跟你们的真不一样。我不是说跟警察抹黑啊，咱们警察都，你看我现在说起来都哆嗦。我从小小时候我觉得警察挺可怕的，就是哪儿，你比如我骑自行车，过来。他那个态度啊，当然你说那是少数，那是个别。 这个时候， 我挺怕警察的。 这个时候呢，态度要好。 啊，对，哪儿？你比如说你开车，别过来，哎呦下去，我现在哎呀给人递烟呢，对不起啊，怎么的，就都得这样啊，怎么不听你们说？我哪敢骂警察？ 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情况不一样，就是你一旦觉得 反倒 在你的， 反正我 那只是你犯错， 这眼睛完全错了，我跟你们看的完全不一样。相反是香港警察，我眼中见到的，这个亲眼所见嘛，我跟你们讲过， 我知道，我 那司机开着车去机场，可能是超速了，哈，那香港警察就出来，那司机一边就给他开单子，一边骂着警察，快点，我都迟到了，你们给我找麻烦。那香港警察我亲眼见的，就跟你司机，哎呀，对不起啊，这个我们很快，哎，另外前边还有那个摄像机，你小心点啊，这样的呀。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情况你遇到情况，当然我们也都遇过，都知道。但我觉得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东西，就 我们要歌颂一点警察的都不让， 不，老板警察的主流当然是 好的了。但我不歌颂警察，我反过来歌颂人民。 对， 我总是跟别人跟一些外国朋友介绍，我们中国老百姓享有全世界最高的这个自由啊。你比如说，很多人在香港，刚刚子东说了，就只有在那种政治集会、示威游行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种镜头。 对， 但在中国情况 不一样。 那中国的情况示威那不能出现这样的镜头， 没有，中国是随时在示威我觉得 是吧。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时候在街上闹啊，你比如说我去中国，老百姓是随时示威，平常我们理解的示威游行是预先计划好的， 不 你要 香港呢他是要跟警察闹的，他如果是出于政治理由他就很理直气壮， 对 民生呢他觉得没 不 能闹， 但是 中国正好相反，对不对？ 但我们为了民生理由常示威啊，你比如说我就常觉得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啊，就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就机场这个飞机啊，误点的时候，这个乘客不愿下机，就要抗议了，这不像，这不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临时的社会运动吗？你想看， 就说明中国人民经过革命的这个熏陶， 随时运动 造反精神， 这是随时造反的。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我都是亲眼见过这种。 特别会闹。 你像刚才这个老太太啊，对着镜头。后面一排警察的盾牌， 他就能够 那几句话 在干啥？ 那多厉害，多精彩呀！ 没错， 对啊， 你看这些 是唐山人民呐， 这些是运动啊， 这些是好多年前锻炼出来的。我们手无寸铁，你们这样对我们干什么？ 对， 而且最下面重要的一句，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不是。对付你的政治制度的，对不对？ 这一下子，哎， 这个很重要啊！ 这道德形势马上就 对，他就站在道德高地了， 站在了道德高地。在美国没有用，在美国但是美国是这样，警察对你再凶，给了你罚单，他后面有一套程序可以保护你。因为你的罚单不一定罚钱，你可以上法庭，你可以告这个警察，你还是可以找一大。要是碰到这个人很厉害的话，他有一大的，香港也是，你给我罚单没关系。我要是认为那个时候你是，我当面没法跟他争。中国呢， 我拒收罚单。 但中国呢，一定要当面争好，因为你假如当面不争的话，以后你就完蛋。 事后是， 那你搞弄不过警察，那你绝对弄不过警察。 但是，当然啊，咱就说这个中国警察绝大部分是好的，对吧？这是永远得要强调的。但是也有个别情况，你知道最近还出一个什么事儿呢？哎呦，也挺，我觉得也挺瘆得慌的，就是那个什么，那还不是警察，是个武装部的，河南的一个什么县里啊，这个武装部的一个人跟他一个科长，你知道吗？哥俩啊下棋呢，下棋，你说这专业素养，下棋急了，我张你了，嘎就打起来了，梆一枪 啊， 打死了他武装部的嘛。打死了他又从枪库里， 以后别跟武装部的， 他又从枪库里拿出两支冲锋枪，80发子弹，4匣子弹流窜了，公安部通缉令， 流窜， 没错，前几天几百警察，你见过这个场面吗？几百警察，但是公安部说这是极度危险的，发现之后就格杀勿论的，就击毙啊，他身上带这枪嘛， 对， 前几天 没错， 刚刚被几百警察包围击毙。你知道我这个想起什么？要不说咱人民警察还是厉害，人民武警也厉害。就是说，你们没看过一个小片段，当年我小时候就听传说，那个东北二王 啊， 知道吗？那兄弟俩拿枪的，全国的这个武警啊，什么都在追嘛。最后是在一个地方被围住了，被击毙了。你再重温一下当年这那个场面， 留着片子。 嗯。 小三号，你那发现情况没有？三号搞，你注意那边，那边会有人过来了。三号，注意车没有？ 我的两次经验是香港警察是有偏帮不公正，我两次自己的个人，我不讲其他的事情，一次两次都是车子的事情，一次就是说后面撞我的人呢，他是消防队，他是纪律部队的，所以下来警察以后呢就一直帮他说话，就是说让你们私下，其实那个人倒蛮好，他愿意赔，但是警察就，还有一次呢，他上来就问你从北京开车来的吧，我说我是在美国学车的，我不是从北京开车，他就带歧视，他后来整个案件当中都带歧视，但是香港警察呢，你虽然可以这样质疑他，但是有一点你不会怀疑他拿好处， 这点很重要。据说廉政公署出现以前哈、啊嗯，香港的警察也一样， 哎，对， 你停车在这里，啪，给你一个300块的罚单， 没错， 我给你100块、嗯，好了，你就不给我这个罚单了。他就拿，因为300块不是他的，100块是他的。这种现象到廉政公署出来以后， 就 现在你在香港警察这里，你要是试图想有名人嘛，车子出事情， 对， 试图想要贿赂的话。他也不敢 重罪， 你也是重罪， 重罪，重罪。 所以在心理上呢，香港警察呢，你最多觉得他不讲道理，但是你不会在道义上去蔑视他，觉得你、嗯、你是拿了好处，你不 敢。你说这个，我讲起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中国警察，就当我们两个感受跟他不一样，我们在看到中国警察、 嗯、不大怕， 不大怕。一个理由是在哪呢？ 内地警察， 对美国警察或者是香港人或其他外国警察，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呢、啊，就算是一个警察在你面前出现，他不是一个人， 对， 你觉得他是整个政府公权力的象征，所以这一刻他要处罚你，他要给你个什么东西，他要教训你什么东西，你不服，你拒绝那是不行的，你要服。你要抗辩是到什么时候呢？就像刚刚梓潼讲的，到后来进入法律程序，或者说带回警察局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律师来了，我律师来了，我就给你脸色看了。但是当下第一现场的时候， 就算他是极其没有道理，你也没办法， 这是你整个政府在里面。 我有一回在北京半夜里在胡同里走，哗，四个便衣把我围上来， 干什么？ 我当时弄不清我是警察还是。